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CDN. We're about to have some wholesome time. 我是 David. 我是 Circle. 我是 Nancy. Hey. 那一拍我可以帮你剪掉。 哎，你刚刚 Circle 是有结巴吗？ 没有啊， 我有吗？我没有吧？是你慢一拍啊，兄弟！ 兄弟， 听起来像是你慢，好吧？应该联系我。 哦，哎，好，这一集是我们要拿来当 intro 的一集，那也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随便闲聊一下，然后顺便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podcast。我们的节目叫做 CDN， 然后 CDN 的由来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 Circle。David， 然后还有 Nancy， 然后我跟 Circle 又是 engineer 嘛，所以我们也很知道 CDN 就是一个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就是很符合 podcast 它本身的目的，就是它在 deliver certain content。然后我们就有在想说，哎，那我们这个 podcast 要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希望让大家听我们三个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也可以像是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在聊天的那种很欢乐的氛围，这是我们这个 podcast 想要达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 subtitle 叫做 Welcome to Wholesome Time。 那 Wholesome 这个词是我在那个 Reddit 学到的， Reddit 就是一个有点像是美国人在用的 PTT 吧。Wholesome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很正向的，然后很为别人想，然后很和谐，然后又很诚恳的一个综合体。因为我跟 Circle 都很喜欢看 meme， 就很爱看趣图。那趣图它其实有很多 subreddit， 其中一个趣图的Subreddit 就叫 Wholesome Meme， 就是你看这个 Meme， 它不会有任何地狱梗，它也不会有任何损别人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很正向，然后很 OK， 很政治正确，然后又很 happy 的一个趣图，就叫 Wholesome Meme， 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境界。好，然后这一集 Circle 他准备的主题就是自我介绍，那我们大家就来练习一下，跟大家讲一下自己是谁。如果我跟别人自我介绍，我就说 Hi。 哦，其实如果我跟别人自我介绍，别人第一句一定说，欸，你多高啊，哦，你好高哦。 真的， 你怎么弄那么高啊？然后说啊，遗传，哦，捷运一直撞到头很麻烦，衣服很难买，坐公车膝盖都会撞到。然后讲完一大堆跟身高有关的话题之后，我就会说 OK， 我是写软体工程师，然后我是一个宅男，我喜欢看动画，可是也没有到那么常看，可是我很喜欢看 South Park， 然后很喜欢美国文化，很喜欢 Hip Hop Culture， 然后我很喜欢去美术馆，之前大学想要念建筑系，可是没考上，就只好去念电机系。然后我最近在干嘛？我最近也在想我之后要干嘛。平常有空的时候喜欢去健身，然后看一堆跟建筑或是设计有关的杂志。最近买了一个麦克风，跟 Circle 录起 Podcast。自己又想要学怎么做音乐，然后又去美术馆，不是文具用品社买了大堆油画材料，然后这个礼拜完全一笔都没有画。然后上个月 Charlotte 还送我一个超大的画布，然后跟我说，哦，你知道用这个画布画哦，我想哦 shit， 我不敢画那个画布，我这都没有练习。然后今年又是当了我们三个一起去的一个 club 叫 Toastmaster， 就是一个练习英文演讲还有 leadership 的一个社团，然后当社长， 然后 Circle 是前任社长，然后我是这一次的社长，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就是练习自己讲话，然后练习自己把一个团队带的有向心力，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开心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我真的很我很 enjoy 当一个团体的队长或是社长，我很 enjoy 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有那种控制狂还是怎样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在大家面前发言，然后让大家一起前进的那种感觉，是我真的超级喜欢的。嗯，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一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 你还蛮会讲的，以没有准备来说，你怎么把它讲这么久啊？你好猛哦！ 因为我就一直在，我一直在脑中想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在画画吧，就是素描一个 capture 一个人的形象模样，这边加一笔，那边加一笔，然后怎么样比较像你画面中想呈现的那个人。 哇，你只好会形容 吗？我的想象、 哦、你们都会哦，我都不会。 你就是把一坨墨水然后泼上去啊，这就是你的风格。 哇，真的耶，我现在就要来泼了。 好， 好，你泼吧， 开泼， 我开泼。我是 Circle， 很期待。 他刚讲了一狗票的兴趣，我到现在都想不太到我兴趣是什么。我的兴趣应该就是看 YouTube 吧，还有看卡通，尤其是美式的卡通，赞啦。日本动漫就没那么好看了，或者也蛮好看的，可是我比较喜欢看漫画。然后我最近很沉迷于打电动，浪费我好多时间哦。最那个到这两天终于稍微有一点戒断了，我一天现在只需要打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了，终于脱离四个小时的地狱。 很久了。 然后David 之前我是社长，可是跟他相反，我一点都不 enjoy 当社长。我觉得哦，在任何一种组织里面要当 leader 都好痛苦、哦、我觉得我是最缺乏 leadership 的 talent 的人类。 你明明就 我每天都在纠结我每天都在纠结我的判断是不是又错了，我在这个时候讲这个到底适不适合，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白痴，我是不是应该要正经一点，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让场合变得欢乐一点，害我每天都好难过。卸任之后我就觉得好愉快哦，我觉得 leader 就是要有那种带着大家一起去做一件很白痴的事还很 enjoy 的那种个性，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我既不想要自己做，也不想要带着别人做，如果别人叫我做我可能会勉勉强强做一下吧，可是我就觉得我不适合啦，结果我还是当了，当的乱七八糟的，真是可悲 啊。 你去当很好哦。 然后我还要干嘛？ 跟别人评价不同， 差不多就这样了吧。 哦，你很爱跳绳， 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不爱跳绳啊，我超讨厌任何的运动。虽然我一个礼拜现在还是会做一两天的运动吧，我只是觉得有运动的时候身体比较好，精神比较好。可是我讨厌任何形式的运动。我最能接受的运动是游泳，跳绳只是因为。对啊，跳绳也算是不错啦，就是它比较不像跑步那么累，可是它的运动量又像跑步差不多。 明明跳绳更累， 是我是很讨厌运动的。怎么会？跑步比较累，跑步你身体容易过热欸，跳绳不会啊。 跳绳跳了就很喘欸。 那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跑步比较喘。我每次我去当兵之前。为了怕死在那种早上的晨跑，我每天都会练习跑三千，然后我跑三千都要跑25分钟左右，而且我跑完都满头大汗，快要死在路边了。跑步真是太痛苦了，还是游泳好，身体都不会过热，也不会喘，好爽啊！ 那你应该是怕热， 真的，而且想尿尿就直接尿下去， 平常也不会。哦，那是你们这些耳烂的人才会啦。哦， 没听到。 泳池里面的安过高都是你们这些人弄的。 我听懂了， 真恶。差不多了吧？我也不知道还要讲什么。 哦，我觉得你这个自我介绍真的会让观众那种 misconception， 觉得哦 ，Sicko 这个 host 好阴沉哦，结果本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你的自我评价感跟别人的观察，跟别人对你的评价真的是完全不同哎。我觉得你应该去收 说别人阴沉的人，自己才阴沉啦。 我帮你说做一个补充介绍，就是你去任何场合，然后里面讲话最大声就 Circle， 嗯， 然后最尖叫的就 Circle， 嗯， 然后 啊，我不会， 然后崩溃的时候，然后会疯狂抓头，然后抓到旁边人就是，哎、欸、哎、欸，你不要再抓头，你头发会掉下来。 形容真不错哎、欸， 我那是按摩头皮。 还有就是制造大家笑料啊，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笑，然后你可以提供大家。 啊，可是我都是在讲一些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情，然后你们笑我呢。 然后或是有一个人在台上，然后其实大家也没有对他很熟，然后可是他讲一个没有很好的东西，然后你觉得大声说啊，你讲这个超烂的，然后就直接讲，不然就是有一个人讲一个话，然后就说怎样怎样，然后大家说哦，然后你就说啊，你这超白痴的。然后大家说：“嗯，对， 那就是他们不能讲那些白痴的话、啊，不能怪我呢。”哦， 就是很 好了吧？可以换 Nancy 了吧？换 Nancy 接受荼毒了吧？ 好，来换 Nancy 画画， 画画哦。啊，要自我介绍，突然真的不知道怎么自我介绍哎。欸、 他一定画得比我烂。 我觉得 怎么办，看别人画总是比较简单一点。嗯，就我是 Nancy， 然后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欸、我是 Nancy 很爱睡觉、 啊、什么、哦、 Nancy 很爱睡觉， 对，我很爱睡觉，我现在就觉得快睡着了。嗯，那我觉得我不知道跟别人介绍什么，如果在很突然的情况下，或者是不知道观众要讲什么时候。好，我是 David 跟 Circle 的朋友。然后我参加 Toastmaster 一阵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当过社长，因为当社长每次都要去，我觉得很难。然后我也很少演讲，因为演讲要准备，所以很累。但我很喜欢参加，因为每次参加很开心。然后我可以当很多的 host， 就是主持或者是帮忙。然后我觉得那个就蛮有趣的，对。然后很喜欢跟人相处。嗯，听别人讲话或自己乱问别人问题，或者是乱笑一通，就轻松愉快的感觉，就很 wholesome time 这个词，我觉得超棒。对， 根本就是你的 hashtag。 耶、yeah ， 根本就是我的 anti hashtag。 但是我觉得 circle 的存在是个让一个空间变得自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耶，因为 Circle 很做自己，然后大家都觉得嗯，他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啊，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做自己跟很自在的状况是会有感染力的。对 啊，这就是我的目的啊， 让大家也可以做自己。 所以你故意的、 哦？真的啊，我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个吗？我记得我有一篇演讲是在讲这件事耶， 我没有听过耶， 我可能没去吧。 可是那David 可能没听过，因为那是很早的，那应该是什么 C4 C5 之类的。 嗯， 那个时候我才加入一年左右而已。我有一个演讲就是在讲说为什么我要做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因为当我做自己的时候，也相当于让别人觉得哦，他都可以这样乱搞了，那我稍微放松一下应该也没关系。这样 你很成功、啊、 然后这样子慢慢的大家才会都愿意做自己。而且说真的，社团就是一个让你下工之后放松的地方啊，你下工之后都还要摆一个面具，怕东怕西，不敢让大家知道你的true color， 那多难过啊，多累， 来这边就是要可以当自己啊，至少最低限度了嘛，对不对？那我就拉一个超大限度，让大家都觉得 OK， 我觉得这样很好。 那很棒。 突然觉得这一段比我前面讲的自我介绍还好。 对 啊， 怎么就没想到呢？ 突然活过来了。 是的。 对，这样写 还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我们的方向应该是我们互相介绍对方才是对的。 哎呦， 互相介绍对方还不错。 好，那我要先介绍 Nancy。 好， 我觉得 补充 Nancy 是很，我觉得最猛就是 Nancy 就是我们大家朋友聚会的一个中心点，就大家都会去 Nancy 家。然后觉得去他家很开心，然后很就是很放松。 那最近的整修不能来了。 对，整修我们的基地就没办法去了。 这感觉是因为家里耶，不是因为人啊。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人。 是因为空间还是因为人都有？ 是因为人，因为你去一个人的家，然后你会想说主人是谁，然后在这里你就会。舒不舒服之类的。 Uh-huh. 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我们出去玩，我们去宜兰玩，然后 Nancy 开车，然后我坐副驾。 Huh. 然后你就跟我说：“哦，你以前去山上教课的时候，你都是把椅背躺很斜，然后一边睡觉一边开车。 ”这样子感觉很危险哦。 对啊，我就想说哇。你就说你就躺很斜，然后就可以一边休息，然后一边开车。我觉得哇，好屌。 啊，应该是就会 马的三宝 的状态，哪有技术很好哎、欸？ 技术真的蛮好的。 哦，而且 Nancy 就是很观察力很细，我觉得就他看我跟 Circle 如果某一天状态不好，就会察觉到，然后也还蛮关心别人的。这个就是我比较我自己蛮。很欣赏，因为我这一点就比较缺乏，因为我比较自我中心一点，有的时候就会忘记关心别人。 是 哦，对啊， 而且以就是观察力那么强的人来说，Nancy 有很强的自在感，就是之所以大家喜欢去他家或者是出来玩啊，找他，包含我要找他做节目，就是因为他会自动释放自在感，而且这个自在感是会降低别人的焦虑感，是一个天生自带的气场的感觉。而且通常观察力强的人不会有比较好的自在感，因为观察力强的人很容易被别人的焦虑啊、愤怒啊，或者是难过这种负面情绪影响。可是 Nancy。不太会被焦虑影响，会啦，可是他的自在感很强，通常他可以综合一部分的负面情绪，就是他自己会把那个负面情绪吸掉，可是就没有超过负荷的话，通常就会有一个综合的效果，就蛮好的。 嗯， 而且他 Nancy 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听众，像刚我们的在自我介绍哦。我听 David 的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一边听，我会在大脑里面一边揣摩说，那如果是我要自我介绍，那我要讲什么？可是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作为听众的反应，因为听众应该要很专心听对方在讲什么，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想就是你自己的事情。Nancy 就是完全不会想自己的事情，所以换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妈的一个屁他都想不出来。 哎、欸，真的、欸？ 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好不好？好像说的我都不想。 不是，但的确，我讲这个原因是，专心听的听众，他们不一定可以会有就是很 organized 的 feedback。可是当他们有 echo 的时候，他们的 echo 会是很 high value 的。因为他是有真正用心去消化讲的人讲了什么， 嗯， 其实那样子才是比较好的品质。 哎、欸，你这个点真的超棒的！ 对啊，你讲这两点很厉害哎，而且前面的点我自己都没有那么感觉到哎、 啊。看吧，人都不了解自己啊，介绍别人轻松多了，真爽。 而且你这样子完全有点颠覆我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 我一开始我一直觉得 podcast 是我要练习讲话要有逻辑，然后头脑要一直转，很快的 construct 接下来要讲什么。可是我觉得听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一个人他在想讲他的想法的时候，我真的会想要真的专心的听，而不是我已经在想他在讲这个话我可以怎样怎样，或是我要用什么什么怎样怎样。就有的时候真的要把你的头脑停下来，就听别人讲话。It's a very good point。 也许有时候听一听，认真听一听，就会有一些想法会跳出来。你就是要讲什么？ 嗯， 但不是一定的逻辑啦。 对。 哎、欸、，Circle 蛮厉害耶。 Circle 厉害哦。 对啊， 我拜托， 扳回一城， 我怎么样？专门吐象牙的好不好？ 真的，好好笑、哦！ 要是我在非洲，盗猎者就找上我了。 算了算了，现在不吐你槽，大家以后就知道。 真的， 可以继续听下去。哦，你刚刚讲说综合这件事啊，我突然觉得好像是哎、欸，就是。如果今天别人是焦虑的或什么的时候，或别人的情绪，我好像会觉得就是我应该我是会很快感受到，但是我会自己觉得说我本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但我好像会默默潜意识的会去想要去疏解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是让现在的氛围这个焦虑可以被化解，或者是就像你说的稀释掉，或者是让这个氛围是自在的。我好像被你讲的确好像有默默的不自觉在做这件事情。 嗯、uh-huh. 哼 对，但是自己的焦虑就没有， 而且你还不用假笑。 我真的笑，我干嘛假笑？但是自己的焦虑就不行，自己有时候还是很焦虑的。对，就是对别人焦虑比较可以。嗯，也是有崩溃的时候。好， 那你们会怎样觉得我 David 哦、嗯、是个很认真的人，我觉得就对每件事情就蛮有要求，然后会很认真的去思考，然后很想要呈现很棒的那一面，然后很认真讲话，也很认真，你讲话都有一种，所以你在诉说一件事情是会让人好像会聚精会神听你讲话的感觉，就不管是像你前面 podcast 讲前面介绍这一大段，或者是演讲的时候，就是你讲话有一种让人会专心很认真听，因为你很认真讲。像 Circle 讲话就常常我不自觉就会插入。你讲话 好像、oh. 那就是主要就是诚挚吧，因为如果你讲话的时候都是很发自肺腑的话，就会有那种诚挚感，别人就比较不会觉得哦你现在是讲沙小五四三啊，我就是大部分的时候都在讲沙小五四三。没办法， 你看 我就这样。可是我 David 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他超怪小的、欸、就是他留一个很痞的头发，然后又长得很高、啊、然后讲英文有超重的美国口音，还会讲一些黑人的黑话，然后一来就说很欣赏我，我就觉得他超怪的、欸、怎么会有人一来就很欣赏我？真的耶、欸、就超怪的。然后 对，然后你就说哇，第一次有人因为我想要加入这个 club， 然后我想说啊，真的假的，我是不是说了什么？ 真的， 怎么可能第一次？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见到他，都觉得所有人都是回顾见到 Circle 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然后有点就是想远离，然后是后来就是慢慢认识，觉得、啊、这个人真是、嗯、其实很诚恳，很真挚，然后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很意气相处等等等等， 想要远离。 真的耶，我后面来的人都是要靠那个 Nancy 啊 Sherry 啊什么之类的说服其他人我没有那么坏之类的。可是我就坏啦，不用你们说服啦。吼， 你就是喜欢假装你坏，但刚好奇怪，就是 David 居然非常欣赏这种坏， 就觉得很好啊。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好。 嗯， 怪出了自己的主张，真爽， 爽哦！ 而且，我上次跟 David 说那个，就是我第一次碰到你的时候的事情，然后那个我猜你应该不记得，你还记得吗？ 跟谁 忘记了？ 我第一次在 meeting 碰到你 ，Nancy 碰到我， 对， 我不知道， 你有印象吗？因为那个时候你跟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聊什么，反正我也不确定是你跟我聊，还是我就刚好在你旁边，所以我就跟你搭话这样，然后你就是讲了一些53什么的，可能就啊社团是在干嘛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就在那个对话结束的时候，你说：“你可以多来几次，考虑看看要不要加入。”可是其他人，你都是跟他们说：“赶快加入吧，什么的。” 好的，对对对， 真假？我有这种 说，你跟我说：“哎、欸，赶快来，赶快来。”然后 Circle 就跟 Circle 说：“你可以考虑看看要不要来。 ”你可以多来几次考虑一下，可见我到底有多么的怪小，连蓝老师都觉得哦，这样可能 hold 不住，这样可能太怪了。 但不见得是这原因啊，应该有人我会跟他讲要就是来看看吧，应该不是，也不要这样子 劝退 Circle， 劝退你吗？应该是不至于。 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好好笑。 真的，原来居然你有这个记忆，哎、欸，我是真的没有完全没有印象哎、欸。我来回想一下，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针对你的言语，不然这样也有点好像不是很好。 太合理了吧？ 居然 不知道，我以为是太合理了。 为什么 Circle 穿那个橘色的夹克，然后你就有点吓到？ 但我的确对你的橘色西装外套还有什么的，的确是有一种好像蛮强烈的印象。 应该就是那一天啊，圣诞节就是那一天啊。 哎、欸，那我觉得我第一次见到你不是那时候啊， 衣服人 是吧？ 第一次见到你是在 chatting 吧？那时候在一刻咖啡 是吗？ 是，你是先去 chatting 的， 是 Andy 的 chatting 吗？ 之类的，对。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在 chatting， 然后 哦， 然后 好吧， 对，所以。然后应该是你已经有来几次了吧，可是你还没有确定加入，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讲这句话应该是不是那个意思。你居然记这么久，好吧，可见跟别人说的话真的是有的时候别人会记很久。 不是，我是后来发现的，我是后来发现你跟那个大部分来的人都会说赶快加入吧，这样子就是很迫不及待。 哦，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后来比较是老会员了吗？就是 屁小，明明我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是老会员了，说啥呢？ 可是我可能没有这么积极的叫别人加入啊。就是我比如说后来可能我觉得有当什么干部什么，就是比较会。后来不是有人说什么哎、欸，三次了就可以叫人家 加入、 什么的，就是前面 那有可能 是会比较像是哎、欸，你如果要来你可以来几次啊或什么，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但可能后面 没有业绩压力的意思啊， 后面就会觉得比较放得开，或是比较开玩笑，或比较对，比较自己是 officer 或什么的，就会觉得说哎、欸，大家过就是常来啊什么，就会对，我觉得是自己角色上的不同啊，应该是不会因为别人而有这样的改变。班长太坏了啊！ 紧张哦！ 我就在那个设定的第0集先毁了你的形象。 不会啊，这样我可以想一下。但我现在形象没有哎、欸，哎、欸，我有跟你讲话就不错了，还好没有躲着你。 真的说的也对， 对啊、 我想该感激涕零的。 对，要是以我真的是那个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就会有点 就是如果真的是害怕或者是觉得不太适合，我可能就不会这么靠近了。 真的，那也是蛮有道理的， 毕竟我那么胆小。 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还不错，就是希望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然后也可以能够有我们想要塑造的那个让大家的那个感觉，就是很 chill 大家一起聊天的那个感觉。 认真的 David， 没错，我的认真我的认真要由 Nancy 来综合，不然会整个场面变得很严肃。 那、啊、我刚在等你讲 ending 呢， 知道我要讲，我 要切了。 好，那希望大家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礼拜，然后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录一集 podcast， 那之后再大家一起跟我们玩，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聊天。那大家拜拜， 一起 host some time，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